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一梦。 嗯，欢迎梦梦啊。今天是2月11号，农历的腊月26，离过年又近了一步了啊。 是呀。 啊，在腊月二十六这天呢，民间有一个谚语叫做腊月26杀猪割年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哈。其实主要意思就是说，今天啊，我们要开始储备一些过年的肉食了。就是这可是我们做年夜饭的一个大菜，对不对？ 对， 主要的构成部分。那么在腊月26呢，春节传统的民俗炖大肉也是将要开始了。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首先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好的，那我们是先说一下天气啊。今天是天气晴，最高气温呢是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零下9摄氏度。那空气质量呢是凉，今天呢会有西北风是4到5级，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周末不限行。那么今天节目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刚刚提到的炖大肉有关 的 年夜饭。昨天我们是也是盘点了一下我们在过年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年夜饭了哈。 年夜饭，对，必不可少的嘛。 对， 是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坐在这个桌前吃年夜饭，然后看春晚。 对。所以今天啊，我觉得这个年夜饭，有些人觉得，哎，这个年夜饭，就是菜比较多，花样比较多，可能说把一年的收获都可能在这个桌上得以一定的体现，全家人一起团坐在一起。 对， 那有什么新奇和不同的，或者说有意思感动的点？ 对，而且 所以在今天青年说就来盘点一下。 南北方还是有差异的嘛。 是的，不同的地域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可能同属于北方，但是你是辽宁，我是山东，咱们两个省之间的吃年夜饭的习俗可能就很不一样。 对， 所以今天还是挺有的可聊的哈。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兆赫和 AM927000赫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能够看到我们。同样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依然能够看到今天8点到10点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 是的。 那么在今天开始之前呢，我们的嘉宾心仪啊，昨天我们的嘉宾主持的小粉丝已经在花椒上开始刷起来评了。心仪最美，然后为你打 call 来。 谢谢。 来，先让心仪给大家打个招呼。心仪你好。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心仪。 来，昨天心仪跟我们一起盘点了这个年货的一些准备，包括一些特色。所以今天年夜饭，昨天聊吃的，今天继续聊吃的。是不是你觉得有一种命中的注定？ 我觉得我可能回去会胖10斤吧。 就是还没过年的已经开始有预感了。 对。 所以今天呢，我觉得首先咱们还是先来问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年夜饭大家的咱们三个家庭会怎么吃，在哪儿吃，以及跟谁吃。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在今天聊这个特别特别有年味儿，特别特别就是热烈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的花椒平台上随时跟我们进行补充和交流。因为我觉得除了咱们三个哈，江苏、南京、辽宁大连和山东聊城三个省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小伙伴，您的这个年夜饭一定跟我们有所不一样，所以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没错。所以我们的网友也跟我们互动起来啊。 是。 嗯， 好，那先问一下心仪吧。你们家一般年夜饭的时候大致吃些什么的，就是特色的这个餐，还有什么，就是在哪儿吃啊，以及跟谁吃的一些基本情况。 对， 好。 我们家呢一般都是去我爷爷奶奶家他们那儿吃。 哎， 然后呢，首先鸡鸭鱼肉都是肉，肯定是不能少的。 是。 然后呢，鱼肯定不能少。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吧，就是鱼的话还是 不能吃完的，就是得放那儿，因为要年年有余、 啊、年年有余、 哎、 对对对。 你知道我跟我一个就是我舍友哈、啊、湖南雨森、嗯、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们家也是有这个大年三十把这个鱼做好之后呢，这个鱼可能就是也是不能吃完的、 嗯、 然后连续好几天吃，吃到最后这个鱼已经泛白了，然后仍然放在餐桌上但是大家都不吃了、 嗯、 就是寻求一个好寓意，就是年年有余、 嗯、 啊、 嗯、 就是一从大年三十吃到正月十五那个鱼我估计都一直在翻白眼，你们怎么还把我摆上来16天这是要给谁看，你知道那鱼，他说最后那个鱼肉啊、 嗯、 就是已经看到就是说就完全没有食欲了，但是还要摆在桌子上。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习俗。 还有这样， 然后我们家还会自己做肉圆，象征团团圆圆。 肉圆是 肉和豆腐一起搓成的圆子。 哎呀， 对， 那你们和我们家真的特别不一样。山东是怎么做？你知道，我们叫豆腐箱。或者豆腐盒子，它是豆腐里面挖一个洞，里面填一些肉 啊蔬菜之类的。我们反的、 啊、 你们是肉可能包豆腐，我们是豆腐包肉。 我们是把它们混合在一起，然后搓搓搓这样吃。 啊，我们是豆腐包这个肉、 嗯、 所以说这真的你们可能就是豆腐炖肉。 哎，别说还真是， 真是、 就是、炖丸子呀、啊，然后这样子。 你说说中国的美食真是博大精深，是不 是？ 是 啊， 好多好多，光是 一 个豆腐跟肉的这个搭配就能好，已经三种做法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不 对, 对？ 相信还有更多的做法啊、 嗯！ 我觉得今天也是，其实非常非常期待，就是大家能够看一下不同地域的这个年夜饭的一些做法、 嗯， 还有一些特色的讲究。因为我昨天在搜集大量的这个资料的时候，发现，哇塞，就是。太不一样了，而且就每个地方，而且今天咱们在说这个美食的背后，它还有一些什么，包括神话故事呀，或民俗故事啊之类的，特别吸引人。 对对对，没错。 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上啊，我们心仪最美，我们的这位小粉丝啊说心仪最美年夜饭，他说鸡鸭鱼肉湖北也是啊，那证明说在湖北也是鸡鸭鱼肉这些菜是必不可少的。 嗯、 是， 对， 在我们家也是鸡鸭鱼肉是必不可少的， 对对对， 必须要有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好像还是肉。 啊，就是我觉得吃这个过年啊，吃东西真的就是肉， 嗯，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熬夜嘛，还喝酒啊，就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 庆祝活动， 对，一个是庆祝活动，就是不太规律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嗯， 所以在过年期间我们经常会脸上爆痘， 哎、 有这样的情况， 是 这个饮食方面会有很大的问题，主要是我们经常吃一些油腻的东西嘛， 是， 对， 所以特别期待大家就是年后之后再相聚之后互相 diss 说。你怎么胖成这个样子了？你现在就是个丸子。好，那个梦，你们家一般是在哪儿吃那个年夜饭？跟谁吃呢？ 啊，我们家呀，我们家是一般都会在家里吃，就比如说在奶奶家吃啊，大年三十是在奶奶家呀，初一在奶奶家，然后初二就是回姥姥家，这样的一个情况。 啊、你们家跟我们家情况是一样的，大年三十、 嗯、 就一整天都是在奶奶家度过，然后吃完年夜饭之后回各自家看春晚。 嗯， 然后呢，我们家的就是年夜饭是这样，就是8点之前一般都进行结束了。是不在8点之后 是 不再进行了 啊、嗯哦？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家是一般都是到12点还要煮一下饺子。 哎，我们家是12点会煮饺子，但是8点到12点这个空档呢，就是看春晚。 对对对，大家都一起在看春晚，看春晚，然后 就比较不同嘞、 嗯。 我们是吃完之后就不再吃了，然后就看完春晚。 就睡觉了， 就睡觉了，或者放一放鞭炮什么的。 那你们吃饺子吗？ 可以放鞭炮，我们不吃饺子， 不吃饺子。 对， 那江苏会吃什么呢？就是会吃，年糕或者是汤圆等一些就是标志性的。 对，会吃这些。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就是欢团。欢团，我觉得你们都没有听过吧？ 没有。 对，欢团就是用糯米，然后把它炒。炒了之后把它做成像网球大小的一个比较脆脆的，然后吃上去口感有点类似于干脆的饼干那种感觉。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我想到了就是那个麻团儿、 嗯、 就是北方会吃那个麻团儿、 嗯、 也是面食，应该也是糯米做的，外面裹一层那个芝麻、 嗯、 炸出来，里面有豆沙馅儿等一些甜的馅儿，也是大概跟网球大小差不多， 对， 也是蛮大一个，这么大一个。 哦、 嗯、 哦，我这个我知道， 那个是软的、 嗯、 对吧？ 是软的， 我们 是 硬的， 对， 比较脆。 哦，我知道，有点像那个糯米、嗯、就是糯米炒的是吧？ 对， 哎，就是特别像锅巴的那种感觉。 嗯，对，有一点那种感觉。 哦、 是是是、 嗯， 我们现在看到心仪最美哈，就是这位我们的好朋友，他说年夜饭在自己家吃，中午12点就开始了。 那中午12点进行到什么时候呢？进行到晚上12点吗？那这个跨度有点太长了，12个小时。 真的是，就是在就比如说我们北方，就是黑龙江那边，对，东北这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会持续很久。尤其是在农村，农村你知道 年味会更浓一些， 会更浓。他比如说，比如说他会一家人坐在一个院子里面， 哎， 然后你像东北就是这边农村的话，他会有这个杀猪菜，你知道吗？ 哎，对对对， 你知道你们知道吗？ 知道， 没有太听说过， 就是他会有一个大铁锅，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铁锅，你想象不到的大，还看起来不是很深，但其实很深，然后。煮水呀、然后做这个菜就需要很久。 哎，你看这是一个需要功夫的菜了， 对， 需要力量的菜， 需要力量。 大锅估计是拿铁锹要铲肉吧， 还是有点类似于那个勺子， 就是、像大食那个食堂做菜的那种感觉一样。 对对对对， 大锅可能比那还大吧。 对对对，但是不像你想象那个样子啊，就是得很用力的那么炒，但确实是会。就是 需要那个、就是那个、 力量去 周 一下那个菜，去给它翻过来。 我明白，所以在接下来的环节哈，咱们在盘点完基本的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会来进一步介绍咱们三个家乡，包括一些其他地域的，包括北京啊，包括这个客家族哈、等一些少数民族的他们的年夜饭有什么特点哈。还是那我也来介绍一下我们就是家的这个年夜饭的基本情况哈。就是我们家一般吃的话。我们先会有，就是我们家自己的一个小特点哈，会先从什么开始呢？可能先从吃大肉开始，先不上菜，先把那个肉啊，就是那个带骨头的那个大棒棒肉，然后呢，直接就是煮熟之后有味道之后呢，就会就是大快朵颐。 哎，你会不会蘸那个蒜泥还有酱油吃？ 会有， 很香。 对对对对对，吃完之后再吃菜。 早就没吃 饭，好像闻到了那个味道。 在我奶奶家会经常做一个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她会炸丸子。炸丸子就是可能会吃很多天，但这个丸子有很多种吃法。首先呢，就可以当成就是一个炸货来吃，同样的 就是零食吃。 对，也可以呢，我们会就是煮那个叫粉丝白菜汤。粉丝白菜汤里面酸酸的。酸酸的咸咸的香香的，然后呢把丸子放进去泡一泡吃，那个丸子味道又不一样， 是 酥中带软，软中带酥的那种感觉。 哎呦 啊、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还是有一点点煎熬的，毕竟大早上起来就开始聊这么 是，而且三位应该都没有吃饭、 吃了但是依然饿。 对 希望大家就是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随时跟我们打 call 啊，随时跟我们交流起来。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还挺真实生动的，我不知道咱们仨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哈，就是在年夜饭里面啊，一般好多种角色，好多种分工，有采购型选手，有这个直接掌大勺型选手，大厨型选手，还有这个就是打杂型的这个运输管理员，就是帮着搬端端菜啊，运运盘子啊什么之类的，还有就是完全的吃货。心仪你属于哪种角色？ 我属于打杂的吧，我会帮我爷爷奶奶稍微摘摘菜、然后帮他们把米洗一洗、然后烧烧饭，但是不会做菜啊。然后 是不会做还是不能做？ 不会做。 不会做、 真的是不会做、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把那些碗筷都摆好，然后等着大家一起来吃。 你这个工种其实挺重要的。是不是你特别需要眼力劲儿？是不是？而且是最我觉得最忙活的就是这个了。就是我觉得做菜你是固定在一个位置，但是你是一直在看啊，这边少个这个吗，那边少个那个吗、一直在动起来。 对 你的吗？ 我其实你们知道吗，我觉得过年啊，就是过年是一个见长辈的这个时刻，然后你这一年其实见这些长辈可能就是最多的也就这几天了，过年的这期间，所以这期间呢父母肯定会说，哎，你去谁家一定要懂事儿啊，一定要懂礼貌啊，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展现的机会。所以一般这个年夜饭的时候，我是一个打杂的角色。 你也是。 我比如说我会端盘子啊，对，比如说这个，但你比如说包饺子，包饺子这种活我不会就是和馅儿，但是我会跟他们一起包饺子，然后跟他们一起唠嗑呀， 做一些力所能及。 对，没错。但是你要说刚才心仪说摘菜这些，因为我们家人确实挺多的，所以还不需要。 轮不到你。 对，轮不到我，我至少端盘子啊。 连摘菜都不放心，孟子摘的有泥，炒出来之后怎么有泥土的气息，有一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因为孟把菜把泥给摘进去了。 迎春了，这是。 我角色也差不多，但是更倾向于这个吃货的纯吃货的角色，我就会适当的端一端，但是这个时候吧，就是各种 伯伯呀妈妈爸爸都不让端，就觉得小孩儿你就陪着，因为我是现在是有小侄子哈，在一起过年的时候有小侄子，年龄也不大，所以你要陪着他玩，要看孩子，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又是孩子王，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就 孩子 照顾好孩子，不要哭不要闹就好了。然后 其实你也挺重要的。 是啊，就是稳定军心嘛，对不对？一个小团体啊，对不对？嗯，所以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发现大家都是其实都是乐呵，但是忙碌着，都是为了年夜饭。 对， 我是吃的比较累，可能 不是。哎，你们现在还收红包吗？ 收红包， 收吧， 还收。但是呢，收的话可能局限于是奶奶啊、姥姥、 爷爷啊， 对对对， 姥爷这一辈儿的。 对对对。 好，哎，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开始要准备红包了。 对。 比如说咱们现在有什么小侄子啊、 外甥、 外甥啊， 对， 都有了。 对，毕竟咱们也都。对吧，大学毕业了呀，所以就眼看着年纪也大了哈。所以说可能今年的这个角色要稍微的转换一下。 转换一下。 对，你在说的时候我觉得哪怕说给你有时候不好意思收。 哎，总还真是有点不甘心啊，一想到这个的时候。 对，我还小你敢接着给我。哎，别给我把兜给 我。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图挺搞笑的。 对， 直接把兜给敞开，阿姨 不要 给我， 不要。 对，但是我却默默的收下了。 对 对，今年我觉得咱们三个可以继续扮演一下可能最后一年这个角色，明年再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哎呀，今年为了准备这个红包那是没少操心啊。 对， 可能这个角色就发生变化了啊。哎，心仪最美刚才夸了我们的这个心仪，也夸了我们两位主播，说张彤是个好男孩，把我们仨全夸了一遍，谢谢心仪最美，你也是最美的啊。 谢谢。 嗯，好，刚刚呢我们聊了一下就是我们三个家庭就是年夜饭的一些基本的准备的情况啊。就是有在哪儿吃，跟谁吃，一般来说就是两种情况吧，就是一个是在家吃，要不就是跟爷爷奶奶姥姥老娘吃，对不对？一般就是两种情况。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吃团圆饭的时候，一般会有一些，就是每个家庭啊，它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设计在里边。 嗯， 比如说，我们家，啊，姥姥家会怎么做呢？就是在包饺子的时候呀，会做很多个馅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会在里面塞硬币。你们有没有这个情况？ 有。 嗯，我记得以前是有的。对，小时候还是有，但现在好像越来越淡化一些这样的，所以就比较少见了。 不是，我们家就是包过一次，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但是我觉得很危险。 怎么了？ 不是，你知道我总觉得吃，因为 他硌着牙。 不是我，因为我吃饺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会整蘸这个醋啊，或者是这些东西的，然后一口就进去了。 我也是。 然后我就觉得 猝不及防咬一下硬的， 也会可能会卡住，是吗？ 我因为我对这个就是钢啊或者是铁这些东西很敏感，就是你只要两个东西一摩擦，那个声音我浑身就是起鸡皮疙瘩，我就很受不了。所以我们家因为我就不会动这些东西。 对啊，那也只能包这个钢镚，也不能包纸币啊，对吧？ 煮烂了，我的天哪！ 你倒是吃的是纸浆味道的肉馅， 真的受不了。我现在一想到那个声音，我就会很难受。 是吗？就是我小的时候是演，就是我大姨去他家吃这个饺子，他家包了这个有硬币的，就哄小孩开心嘛。结果就是我周围的哥哥姐姐们全吃着了，唯独我。就那天吃的特别撑，最后一颗饺子也是我吃的，但最后就没有发现有，就是最后是就是补了一。 哎，就你成功的避开了是吗？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不包这个硬币的话，其实我们家还会包糖吃，就是那个糖块儿。包糖块，就是可能到这个糖块一煮之后化了，你这个饺子味道是甜的，然后也可能是一个，或者是包直接就包这个糖，白糖或者是红糖，然后这个饺子味道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可能觉得啊，你这新的一年要交好运什么之类的。 哎，我还有这样子的。 对，我也第一次听说。 你家是包，有的时候包过硬糖，水果硬糖包在里面，然后就化了，然后吃出来就啊，我的味道跟你们不一样，我是甜的。 哎，但不会流到锅里面，就是 啊，不会， 不会， 你要看功力了。要是我包饺子，那肯定是流一锅了。 就那个没有捏好是吗？容易松。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跟我姥姥学包饺子，就是我呢小时候最厉害的时候，我幼儿园的时候就学会，就是我跟我姥姥嘛，就小的时候跟我姥姥一起长大，然后就擀饺子皮儿。我的速度就是我姥姥她包，然后我这个擀皮儿， 就是擀皮儿， 我们俩速度是几乎是相当的，在我幼儿园的时候就能相当的，就是姥姥教育的好， 厉害， 而且我包的还特别圆，我会擀，就是我会这样转着擀，转着擀。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技能已经废了。 哎，你是什么时候学的？ 就幼儿园的时候， 就幼儿园学， 就四五岁的时候姥姥教给的。 现在不会了吗？ 现在不会了，因为现在都不让我参与了，因为现在包的饺子都是漏一锅，直接我妈就特别嫌弃，说你包人家包个饺子就吃饺子，喝这个面汤儿，你呢是。一煮饺子那是喝菜汤了，那吃面皮儿，你知道吗？ 哎，你们那儿都是自己擀饺皮吗？ 当然， 我们那儿不是，我们是真的是从外面 买 回来， 有现在有卖的。 我们是吃，我们会买馄饨皮儿，但是不会买饺子皮儿。饺子皮儿是一定要自己擀。 对对对。 而且山东注重吃面食，所以要擀的话要筋道一些，然后可能要稍微厚一点点。 对对对，东北这边也是。 对 对。 那你吃过？你们俩吃过最奇葩的这个饺子馅是什么？ 哎，说到这个，来，那我们心仪先说。哎，心仪有， 我有。 吃过饺子， 我们也吃饺子，但是好像还没有特别神奇的味道的饺子。 你最喜欢吃什么馅儿？ 我比较喜欢吃那个白菜和猪肉一起的。 哎，白菜猪肉馅儿，我也爱吃，这是最香的一个，流油的那感觉啊。 然后一定要放一点香菜在里面， 哎， 特别喜欢了。 那我就顺着他的说吧，我们家吃过最奇葩的就是香菜馅儿饺子， 纯香菜， 纯香菜，我也是我大姨，对我大姨包的香菜馅儿饺子。我跟你说，因为我首先我是一个。比较爱吃香菜的人， 我也是。 对，那个香菜包在那个饺子里，你知道那个味道，真的是，就是咱们喜欢吃的人哈，不会觉得它有异味， 是 你是觉得特别香 啊， 因为那个味道已经被中和掉了，就是你因为它也有咸味，你有拌嘛，对不对？然后有醋味一蘸，那个味道真的是很香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好棒哎！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妈妈做的西红柿和肉馅儿的。 哎，没吃过， 稍微有点黑暗。 哎，很好吃，很好吃的。 西红柿和肉， 对，西红柿和肉。 我以为是西红柿鸡蛋馅的饺子，我是没听说过。 西红柿和肉的，它会有点酸酸的感觉，但是很香。 哎、 然后还有是我妈妈做的是青椒肉。 青椒肉，我也只听过是吃这个菜，但是也没吃过这个馅儿的饺子。 没有吃过这两个馅儿、对，这是我妈妈做的， 也不算奇葩， 就是、 但是 就是和别人做的不太一样，对 对。 然后。我比较喜欢吃的这个馅儿是韭菜， 对， 韭菜肉。 对，现在心仪最美说，我吃过芝士皮儿、海胆馅儿，香菜也很好吃。你看，看来也是。 海胆馅儿很好吃。 我没吃过。 你一定要来大连，你们一定要来大连。 我还想邀请你们来山东，来也是海边。我们吃什么馅儿？我们吃鲅鱼馅儿的。 啊，鲅鱼馅儿超好吃。 鲅鱼馅的饺子特别好吃， 哇，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是海鲜，那个鲅鱼它那个做成也是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腻哈，那个肉馅儿，然后带着海鲜的鲜味儿，然后又带着调的香味儿，就是所以调出来那个感觉是什么？它的口感是很就是很香，然后很软，嚼起来很匀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鲜。所以我觉得鲅鱼饺子真的能排在我的饺子馅儿排行榜的前三名。 哎，我今天第一次听说还有这么多味道的饺子。 对呀、 啊， 中华美食博大精深，能吃的咱们都 感受到了， 关键都可以包糖吃，真的很神奇。 包糖吃是不是？所以你看，光是饺子馅儿，咱们就已经聊出来大概好多好多种不一样的花样了哈。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不仅是饺子吧，还有一些。就哎，你们过年是会吃元宵，或叫汤圆儿？你们叫汤圆儿？ 我们叫汤圆。 你们会吃汤圆吗？就是三十儿会吃汤圆儿。 会。 哦，你们那个馅儿 传统就是吃汤圆。 对，北方吃饺子，你们吃汤圆儿吧，对不对？ 对。 你们吃的汤圆大概什么馅儿的？ 我们一般还是放一些花生，或者是芝麻。然后 特别香， 对， 哎，你们是自己包吗？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是买的现场？ 买， 我说了， 我们仍然是买的。 我之前见过那个他们那个手工做的那个感觉，就是有一个框，然后把那个团儿，反正好像有几种方法，元宵和汤圆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一个是好像是要裹。然后一个是裹面团，越滚越大，一个就直接就是把面包好之后，把面弄好之后往里塞馅儿，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做法，所以口感可能也有点不一样。我刚才想的就是这个芝麻和这个什么馅儿， 花生， 还有桂花加起来的那个馅儿，反正我是吃了，就我们家只有15才能吃到。 我是最喜欢吃的就是黑芝麻馅 儿。哎呀，太好吃了， 太香了，对，太香了，对。 对，你看心仪最美，他也是湖北人，对不对？他说他们家也吃的是汤圆儿，也是黑芝麻馅儿的。看来就是南北方，你看饮食上真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哈。 差别挺大。 他还说他吃的比较起，哎，还有一个网友说他吃的 小梅说是茴香馅儿呀，这也是我的最爱。前三，前三，我也是前三。我第一是三鲜馅儿，因为特别是我姥姥包的调的那个馅儿，三鲜馅儿排第一，第二可能就是茴香或者是鲅鱼，就是这三个反正排前三。 我喜欢吃海胆，你一去大连我请你吃。 好好好好好，反正这话也说了三年多，今年4年了。 快点来啊！ 好。 可能马上就要去了。就昨天呢，我就给汤妮和心仪说，我们年货嘛，各个地方年货差别特别大，我们就说，那干脆咱们互相的说一下邮寄地址吧，然后就开始寄年货了哈。好，我们聊得这么嗨，那么在接下来的我们的上半时段的下半段呢，八点到九点的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年夜饭的有趣的知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小段变化，变化之后马上回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阿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儿，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上午的8点3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AM9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欢迎梦梦哈，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好朋友心仪。 大家好。 嗯， 欢迎心仪。 心仪今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这坐着两个北方人，一个特别老靠北了。 对，我东北的。 相当于咱们来说，咱们都特别靠北啊。 是。 然后心仪是南方人，弟弟的 南 方人啊， 没错， 江苏人。所以今天啊，我们是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年夜饭也会有一些碰撞，有一些火花，看看究竟哪些方面，不仅可能是食材上。做法上还有一些具体的讲究上，它其实可能也不一样。 对，没错。 刚才咱们说了饺子啊，说了这个汤圆儿啊，这可能是南北的一些差异。那你们家在吃这个团圆饭的时候哈，吃这个年夜饭的时候，你看妹儿，你们家吃4个多小时的饭，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直吃边吃边看春晚，还有一些就是你们家的特色的一些活动吗？ 你看我们家小孩会比较多一点，比如说小侄子啊，还有我外甥女儿啊这些的，还有就小妹妹什么的，他们就是你想小孩嘛，就让他们表演节目。 哎，他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我小时候也表演节目，比如说啊，你看，比如说你上幼儿园了，现在可以就是读英文啊，哎，你给大家就是什么 hello 什么 做一个自我介绍， 什么什么就这样的。对对对，就是他们有一个很小的小孩，他会这样。还有就是我妹妹她学拉丁舞，然后就是给我们展示这个拉丁舞，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因为我舅我们东北的嘛，就我舅舅非常搞笑，他就是会 段子吗？ 他是会表演一个小品的那种，他自创的那种。 哇塞，那你们家这是家庭春晚啊？ 就是还有就是还有那个有我的二大妈，就是我二大大的媳妇儿，她就是会二人转。 嗯，也不叫伯母了，就叫 对对对， 我们叫大娘。 对对对， 东山东人叫大娘， 对对对，他就是会转那个手帕呀， 哎， 扇子啊， 那手绢是不是？ 对对对，秧 歌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正月里来拾新年，就那个唱那个歌， 那才是过年呢，是不是？ 就是 特别有味道， 就是他，就是我们会有这样的小环节，就是还挺好玩的， 家庭的设置。 对，你不仅是可以看到那个我们的央视的那个春晚， 嗯， 对，就是大家还可以就是有其他的活动，就还挺好的。而且我奶奶他们家那个，我奶奶她住的是那个就是平房， 嗯， 它是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对，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在，就是在那院子玩啊什么的， 空间也充足， 很 人又热闹， 对， 是不 是，就是非常好。 哎，那你们家这个春节过的，就是三十过得真是够热闹的， 是挺热闹，就是 一直在笑， 我是觉得， 啊， 对对对，人多真的是很热闹， 嗯， 而且大家都是那个状态是很兴奋的一个状态， 对。 对， 哇，那这个真的是让我很羡慕。我们家是不会表演节目的，要表演节目只能说，哎，张彤给我们来主持一段。主持一段真的没什么好看的，好吧？唱歌我现在也不是很敢唱，你现在也，你就觉得他唱的，他们期待对我期待很高，然后结果上来就跑调了，可咋整？是不是？嗯，欣怡，你们家会在就是过这个吃这个年夜饭的过程中，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设置没有？ 我之前特别期待的就是在年夜饭上，然后我爷爷奶奶都会给我发红包。每次我都特别期待这个时候， 都很期待， 你真实在呀， 然后呢，就是我的叔叔伯伯们， 嗯， 他们会用调侃的意味来总结一下他们这一年 经历了什么， 嗯，对，然后也会跟我们交流一下，说把我们的那些事情都编成一些小段子来说，嗯，特别的有趣。 我发现你们两家人都是有很有才的，很有表现力的那种哈，就是你看都会用这个言语总结，就我们家就是也会总结，但是一般都是大长辈来总结一下，就 很严肃是吗？ 不是，也不严肃，就是一边吃着菜一边说，但是也会有这个环节，但是没有人编段子。这个任务本身就是大家基于是我身上，但是我呢自身幽默细胞不是很发达，就可能就一直在吃，就看看这个啥味儿的，一直当吃货啊。就是我是有一个朋友，他家也是老爷啊，就是山东人，就是聚围在一个大桌上，他老爷就是会端起这个酒杯，然后就开始念一组自己写的诗 啊， 然后还写什么什么家庭和睦，什么黄金万两之类的那种话， 真的会这样 啊， 哦 嗯？对对对， 感觉好有文化。 对， 现场作诗， 现场作诗，即兴作诗。 哎，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保持着一个传统文化吧。 嗯， 你看，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现场作诗越来越少了。我觉得他们家这样的长辈还这样，我觉得很棒。哎， 你看是不是？就是所以就是说这个。这个团圆饭不仅是大家吃一吃喝一喝啊就完事儿了， 嗯， 接下来在这个年夜饭过程中，那会发生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闪光的点，让你感动， 哎， 让你乐起来，是不是，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年夜饭啊，中国人咱们自己的这个团圆饭年夜饭的时候，为什么觉得它是最温暖的一顿饭，这个温暖不是菜多啊，它是人情味儿，咱们的家庭团圆的那个味道。 是，我们就说过年主要是要一家人在这一年当中就是很少就是团圆了嘛， 嗯， 主要还是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你这说的可是真的到点上了哈， 嗯， 那我觉得咱们还是先给大家放一段小小的过年的歌曲，在一小段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盘点我们不一样的春节的美食。 好的， 马上回来。好的，我们来看一段 这个 大声说"Go!"， 刚刚是我们的网友自制的一个过年的歌曲的一个大串烧、我觉得就是在过年的时候确实就是有一些声音有一些画面就是让这个年味儿就是浓起来的一个表现。我现在看到每天从我们这个长安街走过的时候就看到在这个路灯上我们挂上了中国节，在路两边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景观灯可能都已经架起来了，有中国节也有红灯笼哈、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觉得哎呀年到了，中国人的节日要到了啊。刚刚我们也是聊了一下说这个在各个家庭不一样的这个地域文化哈、这个背景下咱们过年会有哪些小惊喜。我们家的话就是比较的平常，就是可能这种我今年好好设计设计，因为我就是可能是家里文艺细胞比较多一点的，那今天设计一个节目啊给大家稍微演一演哈。来，如果大家您在这个过团圆这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哈吃这个年夜饭的时候家里有什么不同的设计的时候，也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交流互动，也希望大家把您的一些过年的一些想法包括一些祝福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的活力982的平台上，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也是可以的，好吧？ 好的。 好，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最近很爆出来很多新闻，就是说咱们三家好像都是三十晚上是在家吃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会选择，有一些家庭哈可能会觉得呀我要省事儿，或者说能做得更加的多人多一些，他会选择去下馆子， 对，去饭店 吃 很多呀，而且现在你们知道吗？还有一种就是风格吧，过年的风格，出去旅行， 我们家。 你们家是吗？ 就是我们家，对，就直接我们两年都是大年三十下午就走了，就是坐飞机走了去到一个自己的旅行目的地，然后呢大概是初五初六回来之后再陪着姥姥和奶奶在吃饭，然后就可能三十晚上就没在家里过，就是大学四年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这样 对， 真挺好的。 如果说能组织全家人就是男女老少全一起去那是最好的，但是呢可能老人们觉得三十就是要在家里过， 对对对 对， 而且他们年龄也比较大了，可能出去的话也不是那么方便，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哈。所以今年我们家决定在家过，陪老人过所以就是也其实我觉得就是昨天在节目中也说了，说旅行过年我收获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不同地域的过春节的一些习俗和特色， 是没错。 比如说我去云南，我就吃到了云南他们自己的年夜饭是什么样的味道，比如说他们有这个腾冲的自己的那个叫好像不叫火锅，但是长得像火锅一样，他们里面有很多就是当地的菜，可能有一些菌类啊什么之类的哈，有当地的鸡肉，然后就是那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还有一些辣味儿，你去到广东那边就是辣味儿嘛，对不对？还有可能去到西安那边吃到的是面食，对，就是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而 是 每个地方的年味儿也不一样， 对 对。 刚刚我们说到了说要不要在家吃还是说下馆子吃，究竟哪个是更合适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这个交流，因为我觉得这是可能现在下馆子吃不再是一些个例了，而是可能越来越多的现象。 对， 因为我们今年也确实看到啊，就是北京呢很多的这个老字号啊餐饮企业其实年夜饭早已经预定全部结束了， 对，而且是爆满 就是 半成品，这个年夜饭也是异常的火爆， 半年前就开始预定了， 对对对， 九月份就开始预定了很多哈。 对， 而且就是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为了让整个年夜饭可能不需要就是太累，所以他们就会卖一些半成品的年夜饭，可能说已经处理好的鱼，可能你就是过一下油什么之类的就可以做，可能这种也是半成品，非常非常的就是抢手，现在也快卖完了。 我的天 哪！在最近呢，我们的这个记者从北京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啊，餐厅方便快捷的服务和很非常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菜品，让老百姓的年夜饭增加了很多的选择。那么北京啊，现在很多的老字号的餐饮企业呢，也是提供了年夜饭的服务。那么早在一个月前，也就是一月份的时候就已经预定结束了，那么而且很多的这个老字号也是推出了这个半成品的年夜饭，也非常抢手，有的甚至已经售罄了。 是的，既然这么火爆，那我们的这个监管局呢也是加大了这个除夕年夜饭等大规模的餐饮环节的安全的监管， 没错，舌尖上的安全啊， 没错。 来，孟，你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说今年我们各个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就是在下馆子的时候我们的年夜饭的安全，食品的安全如何的？ 好 好的，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北京地区的啊。 好， 那北京市各类的餐饮企业呢都进入了这个消费的高峰期，为了保证市民的饮食安全呢，北京食品药品这个监管局呢针对春节期间的消费特点以及餐饮集中的街区、重点的商圈、旅游景区等，就是为它重点的区域 人多嘛， 对对对，以及这个中央的厨房啊、集体用餐配送的单位，还有我们的这个养老机构食堂啊、大型以上规模的这个餐饮单位呢为重点业态，以连锁餐饮企业门店，然后郊区民俗餐饮单位，以及使用牛羊肉啊、水产品相对集中的餐饮店呢为这个重点单位，从食品加工操作环境、加工操作人员健康的状况，还有餐饮洗具这个餐饮具清洗消毒，还有食品的留样等等，规范了年夜饭和这个节日聚餐。那同时呢也是加强了酒类产品的监督检查，因为我们都是 一定的， 对，一定会就是会喝酒嘛，就敬长辈、 而且喝的可能比平时还要多一些所以说更加要注意安全， 没错。所以我们的这个阳光餐饮呢也是这个照进了年夜饭的餐桌。什么叫阳光餐饮呢？就是做到了公开食品的安全信息，对，然后展示我们的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公众评价，实现了信息阳光、过程阳光、阳光评价。哎， 其实我们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个保证之后呢，这个年夜饭我们下馆子吃也依然能够吃得安心， 很放心， 吃得安全。 对， 其实现在呢我们很多地区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都是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哈，如果说您在节日期间啊，这个12311231食品药品的投诉举报中心，也就是北京的食品药品投诉中心呢，也会重点去关注和受理在春节期间的一些家庭啊，包括团体聚餐发生的一些餐饮食品安全的问题，如果您发现了相关的问题的话，一定要把您的凭证来这个保管好，及时的向12331进行投诉，好不好？ 没错。 我们其实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说，心仪最美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陈最棒这位朋友都说啊、还是比较喜欢在家里吃，觉得比较舒服。 对， 可能我们的传统还是想要自己做好了，然后大家一起吃。 就像我们昨天在说说准备年货的过程哈，就说一定要是自己准备的，包括年夜饭也是自己去做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在家吃会比较安心和放心。 是，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过年嘛，大家难得聚一次，大家一起就是忙活着起来，然后一起做饭，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很难忘的一个过程。 没错， 重点是在过程，其实没有那么在乎这个饭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你看，这是我们今年的食品安全上面的一些保障，让我们觉得都是更加的安心。不仅是在家吃，也是不管是在下馆子吃，我们从食品的选购上，它就更加的安全，不允许这个注水啊，不允许就是缺斤短两啊，不允许食材不新鲜啊等一些大力的监管，也让我们每个人在春节期间这个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里面，也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对 不对？其实最近呢，年夜饭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表现。就是很多下馆子会发现会有最低消费了。 哎，是 啊、就是、 而且 涨了不少。 哎，涨了两倍多耶。对， 你比如说，这是我们有一个市民胡先生啊，他是会选择一个他平时就会光顾的一个湘菜馆，平时呢就是人均消费大概是70-80块钱就可以了。可是在过年期间，首先说初一到初七这几天的是固定的菜单，不允许改变哈、不能再增加，而且要支付200元的押金、而且人均的费用已经达到了200元。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就会这个 一个湘菜馆 胡先生会觉得就是有点受不了了哈，这个不仅要加押金，而且翻倍了，而且这个菜单还是固定的。 对， 所以胡先生有点崩溃，但是最终还是接受了，觉得过年就这么任性一回吧。 啊，就一年一次嘛。 对对 对， 就算花点这个冤枉钱， 只要开心就行 了，开心就好，一家人都图个吉利嘛。对， 这是一个最低消费的问题，还有一个叫做消费不达标就要换房间的问题哈。最近我们的市民郑先生也是早早去了一下他可能平时就会去的这个餐厅，订了一下这个大年初四的这个一个两桌的大包厢，其实他在9月份就已经预定了，可是呢就是家庭本人要原本来17人，最终来到的是不到10个人， 所以说订了两个餐桌呢，他就会人就有点少，人均消费呢他就会低一些。可是餐厅规定每桌必须消费1700元，如果消费不够这个价格的话，那可能就不能让你再用这个大包厢了。所以说胡先生当时呢，郑先生就表示有点不太能理解，但是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规定。 都是 最后都还是接受， 最后还是欣然接受。 是的，因为大家都是为了那个氛围嘛，就是因为首先呢我觉得其实饭店它有它的解释，就是说在过年的时候，首先我们的成本会增加， 对， 首先蔬菜啊包括肉食啊海鲜可能它的运输成本包括各个方面都会提升，再有员工的它的成本也会增加。 对啊，你想想就是大过年的他还要服务你，也不回家过年。 是是是， 是的， 你看这些服务人员也非常辛苦，说 对， 一般来说啊这个大年三十这个年夜饭一般是4:30到7:15是分一批，7:30到10:00再一批，可能说还有再晚一些的，所以说他们也很忙啊，人又多，所以服务过来也很辛苦，所以说可能说适当的有这种设置也有一定的道理吧。其实我们也是据这个餐饮业的经营管理办法试行的第12条明确也规定说啊，餐饮企业如果要按照国家规定对所售的食品或提供的服务进行明码标价，禁止进行设置最低的消费。但是呢既然设置最低消费，还有一些人会说那这些饭店的这些做法是不是已经违规了呢？那其实专家也表示说其实餐饮行业竞争已经非常的充分了，不存在一个垄断的情况，不是说坐地抬价，而是说消费者可以选择这一家也可以不选择这一家，所以你有消费的自主的选择权，所以这时候不涉及到垄断这个概念。因此如果您觉得这个商家成本缺的加的太多的话，那可能可以选择不选择啊，当然也要适度的去理解，可能说要和气一点才能够把这个问题进行更好的选择。如果说但是如果假如出现了一种天价要价，可能说报价跟最后呈现的价格差别特别特别大的话，也一定要及时的向我们的相关的管理的部门，比如说我们的食品药品的投诉举报中心1231-1231进行投诉举报。 1231、 对，保护好自己的这个权利哈，消费者自己的权利。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了，也就是奇葩青年有话说。在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呈现两段视频，也是我们的网友给我们精心推荐的。一个呢是我们的办公室小野，他在这个办公室做的一个年夜饭啊，也是非常的丰盛。我们也是通过一小段视频来看一看我们的奇葩网友哈，我们的奇葩的朋友们啊，这个奇葩是加引号，是可爱的朋友们给我们推荐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视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野的这个传统菜三蒸酒的一个做法，有点拗口。 的，刚刚看到的是我们的办公室小野，我们的网友给我们推荐的，说办公室小野在办公室做的这个九大底儿吧，有点像，就我们家会吃就是比方说有几个菜是必须有的，就是这个餐桌上可能有几个数字这样的要求哈。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视频就做的很有食欲， 对， 嗯，非常 画面感，而且做的 太有食欲，而且是在办公室这样，就是它的不管是它的食材啊，还有它的这个工具啊，都稍微会比较简陋一些，就不像我们在这个家里就是做饭就很方便， 对， 但是做的这个感，做的这个样子真的是很有食欲，尤其是刚才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是看不到我们这个画面的，所以大家赶紧下载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的平台一直播，可以搜索 花椒直播， 不好意思， 潮流工厂跟我们抢观众了， 好吧，不好意思，我们的花椒直播，然后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这个画面了啊。 对， 就是刚才特别是有食欲，刚才张彤还说呢，整了一个大锅，然后他把整个的鱼都是切成 片状 的， 然后浇油， 他把它拎起来，然后浇油。张彤说这样就有很好看的造型了。 对呀、啊，色相要俱全啊，对不 对？ 你看。我一般来说我是肯定是不会做鱼了，我就觉得就在我们家就是做鱼做的还挺厉害的，就是那个鱼啊它翘着尾巴，就觉得鲤鱼过龙门的感觉，有一个寓意、其实在过年的时候很多很多菜它其实都是有个说法在的，比如说我们吃鱼，年年有余， 年年有余， 鲤鱼龙门， 对 不对？还有一些可能像豆腐盒，可能是豆腐虾什么的，就山东那边吃可能就是和和美美、然后吃可能吃元宵汤圆，可能就是团 团圆 圆，饺子就是要合家欢乐，反正之类的意思吧。 对，都会有美 好 的寓意。 对， 所以说每道菜之后，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吃菜的一个不同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地方。 是是是， 就是这个食材 它是有寓意的， 都是有寓意的， 对， 甚至有一个非常长远的故事的。 对， 所以说我们也非常非常期待在下半时段我们将要，怎么说有点罪恶了，因为接下来要盘点各个地方我们正式的这个不同地方的年夜饭的要盘点要来了。 对对对， 所以还是挺饿的这一会儿， 好期待啊！ 是，那接下来也是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也是马上回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点到10点的这一时段的我们的具体的关于年夜饭的做法，不同地域的一些做法的一些盘点。那么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见，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大几天的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 午 就得套件衣服。 妈妈，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各位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一梦。 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好朋友心仪。 大家好，我是心仪。 好，刚刚在上半时段也是聊的够嗨了啊。 挺嗨的。 对，开始饿了哈。 对。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在花椒直播上，我们的心仪最美一些，我们的好朋友也是一直在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再次提醒各位啊，收听收看的一些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兆赫和 AM927 千赫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对，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这个是 关爱青年计划， 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 花椒， 对，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每天早晨的8点到10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青年说啦。 是，我刚才就看一下梦有没有被就是这个青年说的魅力所折服，没想到他还是想说这个一直播，那就是你们潮流工厂的这个 潮，还是潮流梦工厂跳出来了。 对，你看这个必须得被我们稍微洗脑一下啊， 是 跟着青年说的节奏走，大步往前走啊。刚刚我们上半时段也是说了一下这个做年夜饭的一些家里的具体的情况，还有一些特点。那么在下半时段呢，是可能最让人觉得饥肠辘辘的一段了，因为这半时段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就是全国各地包括我们家乡的不同民族的一些年夜饭的特色以及具体 的 菜肴。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稿子的小内容的时候，我都已经流口水了，你知道吗？ 我能感觉出来， 是 你的眼神， 眼睛都放光了，开始。对， 你这个眼睛你知道吗？是面露就是瞪着的眼睛。 我难道要把张彤吃了是吗？ 杀猪菜吗？看到这个文字之后，就瞬间就仿佛看到了画面，闻到了味道。 那这样吧，我们先从最北边开始说吧。 从北最北边。 对，然后 那就你开始了。 对对对， 我们俩都没资格。 其实我觉得东北这个年夜饭的话，它其实除了它这个分量比较大，最著名的一道菜我觉得两位应该都听说过，就是杀猪菜。 你其实刚才提到了。 哎，对，我刚才提到了。那比如说什么猪肉炖粉条啊这样的。对，其实这个我可以给大家稍微说一下这个杀猪菜的背景。 哎， 其实它这个背景呢，就是当时东北其实还挺穷的，当时 因为农村很穷， 就是对，其实它农村是很穷，然后当时就是家里一年都吃不了几次肉。然后于是呢，每一家呢开始养猪。 哎， 每一年呢就到过年的时候呢，就是杀猪，而且杀猪呢真是全村的一个大事。 哎， 就你知道杀一头猪要好几家人才可以完成， 合力完成。 哎，对，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现在成为一个民俗吧。 我觉得听他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做菜不是说一家人自己做了，更像是全村人集体一起做的感觉。 是的，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年味儿，我觉得就是过年嘛，就要是热热闹闹的，人多一点才有意思。就一家自己做可能没什么太多的年味儿了哈。 哎，没错， 一起做的话，甚至说一起分享、一起吃，那个感觉又不一样。 对，那其实我们常听就是猪肉炖粉条子嘛， 这不就是最有名的东北菜吗？ 哎，是。但其实很多人提到东北菜，第一反应就是它。但其实这就是杀猪菜的一种。但其实杀猪菜呢，它这个正经的杀猪菜啊，一般都是包括比如说白这个蒜泥白肉。 呀，这个我也是吃过， 我也吃过， 很香的，就是把那个、就是正常的猪肉，它有肥有瘦，但是肥的可能会多一点， 是是是， 对，然后蘸那个蒜泥儿，蘸那个蒜泥儿吃， 还有酱油、 还有酱油，特别的香，就是真的特别的香，比你们。 十里发流油的感觉啊 对没错 它因为我觉得有了这个酱油和蒜泥的这个中和不会使这个猪肉显得太腻当然吃多了可能会觉得有点腻、 对对 对 但是刚开始的那个味道的 那个口感真的是非常好对对对对对、 口间都是油的味道啊 没错还有就是最著名的酸菜对也是因为酸菜它也是需要在一个特殊的一个这个温度啊还有它的这个环境比如说东北这样就是温度很冷、就一般都是零下三十多度 是吗 三十摄氏度不是三摄氏度我们这个是有图片的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酸菜白肉血肠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红色的其实就是那个血肠就是猪肉猪血 血肠就是用猪血是吗 对 灌在里面 灌的对然后、也很香蘸那个蒜泥吃 它会不会有一些腥味呀、 没有的它 真的 你知道吗 我也吃过 你知道吗而且就是自己家灌的这个猪血肠它这个味道会就是非常好的口感会很口感很好你要是在外面买它可能会还会有点不干净对对对所以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家都是自己灌这个血肠而且其实就也是很简单也没有很难 妹儿你们要是灌出来之后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做呢是要煎一煎还是直接煮还是炖什么的、 就是煮一下就可以因为它需要那个用那个热水它肯定是要消菌嘛消菌杀毒的这样的情况、对 所以也是炖的感觉就是像猪肉炖粉条啊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东北它有一个酸菜火锅知道什么叫酸菜火锅吗就是你看咱们北京这边比如说就是清汤锅那这个重庆麻辣锅呀或者是这些的东西但东北呢最特色的一个就是酸菜锅其实以酸菜为底料的然后涮肉啊吃就是也非常 的 香 就是你的底料就是这个锅底是酸菜馅的酸菜味的 对 然后呢具体的煮的东西可能还是差不多 哎没错而且你知道吗我们东北你去东北吃火锅的话那个羊肉和牛肉它不像在北京就是一盘摆的整整齐齐 底下都是菜 底下都是菜东北是一斤论斤给你卖就是比如说而且它盘子很大这个羊肉的厚度是这么高就是一摞一摞一摞这样子的 实在哈 可实在了去东北而且你们而且一大盘凉菜这我一点都不夸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手就是这么大一盘 我大概 这么大一盘 怎么形容哈就感觉 有点像盆儿似的 就这个比西瓜大得多两个西瓜的直径 两个小对差不多然后这一盘20块钱哦而且味道非常好吃 好实惠、 这个你要减肥只吃凉菜就 OK 了会吃得非常饱 我觉得吃凉菜都会吃胖为什么呢因为量大 是 这么大一份 对对对而且就是东北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口重它会放盐会比较多一点、对 那这个可能说跟山东其实山东人是能接受 的而其实我是很想听张彤说一下他们家的就是因为我去过山东淄博我真的是去过然后他们说淄博是鲁菜的发源地 是 所以我特别想听一下张彤那边的 对虽然我不是淄博人但是其实我们也会就是山东嘛就一个地域之间它其实也会相互借鉴也会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对 就是刚才孟说的就是东北菜可能有些东西是炖但是山东呢我觉得炸挺重要的包括你们听说的什么爱吃的拔丝苹果拔丝地瓜什么的好像也是山东的就是过年的时候一定家家户户要有的 我们也有 拔丝啊OK 我先说一下就是既然孟说了他去淄博过年那首先来说一下、 没有 只 是去玩过 就是淄博sorry 就是淄博的这个一道名菜叫做酥锅这个酥呢是酥脆的酥但其实呢它也是有一个故事的哈传说就是在清朝的初年一个叫盐神镇的地方有一个叫苏小妹的一个妇女她所开创的一道菜系吧名为叫酥锅因为她姓苏嘛但后来呢因为菜料呢可能用的醋比较多然后呢以肉与骨刺酥烂为主要特征所以改名为酥锅类音还是没变但是从馅儿改成了就是口感的酥脆哈然后呢里面会有猪蹄儿海带猪肉藕鱼白菜这些菜所以说这道菜呢一定是菜品非常的丰盛啊就是你能吃到蔬菜吃到不同的肉类海鲜当然这道菜有一个不一样的吃法是什么呢不是趁热吃是放凉了吃最好 放凉了吃 放凉了之后口感会更棒 不会觉得特别的冰吗？ 不会不会，但是放凉就是可能恢复到常温就好。 啊、哦， 刚刚就是如果煮的太热的话，可能这道菜失去了它的酥脆感，可能会稍微少一点点。 哦、会这样 啊、嗯？所以说放凉之后，可能有些东西它会变得稍微的酥脆一点，就正好符合酥锅的这个说法。 嗯， 还有一个就是叫豆腐仙儿，我刚才提到了，就是你们家是。豆腐跟肉是混在一起， 然后再放到汤里面去煮， 对， 不会炸。 你们是煮， 嗯， 你们家是 炖， 炖就是白菜和不是这个豆腐和肉在一起炖。 炖， 我们那边是什么呢？就是把肉放在这个豆腐里边，叫豆腐仙儿、豆腐盒都可以的。它是怎么说？也是据说是乾隆年间的时候呢，就是曾经啊，这个乾隆皇帝也是来到了这个我们的博山附近，来到山东哈，就是在用膳的时候，在运膳的时候呢，也是上了这道菜，乾隆也是赞不绝口，因此这道菜也得以传承和改进。然后呢，经过了300多年的演绎呢，就是这个豆腐香这个菜呢，不再仅限于可能说仅限于肉啊，仅限于某一类的菜，现在呢也是你想吃什么，只要在豆腐里面开个口放进去。就啥都有了，就像一个百宝箱一样，想吃什么就可以塞什么，也是炸出来的感觉啊、嗯。其实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鲅鱼的小饺子，这个就是图片了。心仪可以稍微好好的看一下，这个就是鲅鱼的小。 其实，在大连它也是一个就是比较， 你们那儿吃的也挺多吧？ 这个我好像真是第一次见呢。 对 对， 其实这是在山东来说，就是沿海地区，比如说青岛啊、烟台那边吃的是最多的。 对对对， 就这个鲅鱼一定是最新鲜的，可能刚刚打捞上来就买回家，然后就开始处理。然后这个在做的时候啊，就是这个馅儿啊，一定要吃点水，吃了水之后呢，才能成泥儿，否则的话它太干太柴。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鲅鱼馅儿呢也是。它的营养功效是非常高的，你不仅是口感特别好，它非常细腻非常鲜，同时呢它可以有补气平咳的作用，而且对于体弱就是有一些可能说弱咳喘的一些这个可能说老百姓来说它会有一些帮助。 嗯，对，而且这个鲅鱼其实你不仅可以包馅儿吃，你还可以煎着吃。 哎， 还有就是我们大连有一个这个特色，就是鲅鱼就大饼。就是那个大饼，就是为什么叫做大饼，就是那个它是一个什么棒子面儿， 玉米面 我们叫棒子面儿，对，是弄了一个玉米饼的那种，对对对， 然后再把那个鲅鱼往里面加吗？ 不是鲅鱼单独煎着吃 啊、 单独煎，然后就大饼就这个大饼吃，特别的香。 哎， 好期待好期待。 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海鲜的另外一种吃法哈。还有一个我继续介绍山东的，还有一个叫皮冻，我不知道你们那儿吃不吃。 吃， 这个真吃过。 那这属于山东的特色吗？这个皮冻我还是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可能是从你们那儿发展开来的。 有可能哈，就是它的主要食材主要是猪皮，还有一些盐酥花生仁啊等一些做法，可能咱们具体做法有一些差别哈。它是以高汤、胡椒还有盐、味精、葱、生姜等一些调味品，所以说这个吃起来它是凉的哈，就口感是 QQ 的，对不对？里面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素材，不仅是有猪皮、猪冻哈，还有一些就是有些肠，然后有一些菜，我们那边哈。然后呢，皮冻的做法也很多，也可以就直接拿出来，直接就开始吃，就当成一个凉菜来吃，也可以就是加热一下，稍微加热，因为不加热太多的话就化了这个皮冻啊、嗯，所以说就是。稍微说来底气不是那么足，因为我说出来这个鲅鱼馅的饺子的时候呢，妹儿他们家那边会吃，结果吃皮冻就是咱们三个 都吃过， 有点尴尬了哈。 这个皮冻，而且它蘸那个酱油啊、蒜啊，还有醋，就特别香，特别好吃。也就是我们北方，我不知道你们是我们只要过年是必备的一道凉菜。 哎，就是咱们会把那个皮。就是那个皮冻啊，它会就是比方切成块儿，然后再跟那个凉菜再调一调一起吃，那口感是更棒的。我们家会是拌一拌的 啊，我们家没有，我们家就是只是单纯的吃。 你今年可以改变一下， 好， 就是稍微的用酱油啊，酱油不能太多。 我可以提一下建议，但是改不改不知道 了。因为家里的这个菜，就是可能说这个设计 煮这个煮勺不是在我手中掌握的。 对，你看哈，刚才咱们介绍了这个东北，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山东的一些菜肴。接下来，心仪，你得说说你们江苏那边。 好嘞， 哎。 我来说一下哈，咱们那边呢经常会吃蟹黄包。 哎， 蟹黄包的话、有这么大一个，就是有一个大碗那么大，你知道吗？可以放 进去，就像蟠桃一样吗？那种感觉。 你就想象一下， 咱们平常吃 的 肉包，肉包那么大、嗯、特别大一个，然后它的皮特别的薄，里面呢会放一些蟹黄，然后蟹有蟹黄，然后蟹油少，但是有一些呢又会主打说我的蟹油要多，然后蟹油都会快要流出来的感觉、哎、 像灌汤包的那种 包的感觉。 对对、嗯、一般的话会用吸管去先把里面的吸出来，吸出来之后然后再吃肉。 哇，这个 哇，其实有点像灌汤包的那种。 对， 我觉得我之前吃蟹黄包，我就发现就是它这个皮啊，它就是其实有点像透明的感觉，你就能看到蟹黄 包的感觉，好像可以看到里面的汁。 对对对，这个太幸福了，因为对于一个特别爱吃海鲜的人，因为我们家属于山东不临海的那半部分， 同事要哭了。 对，就所以就吃个海鲜也有点难，所以就会提前囤一些海鲜，但是呢都会放在冰柜里面，所以新鲜程度不会那么高。 对对对，但是我们那儿都是一煮刚蒸刚出炉的，然后我们就拿着吃了。 羡慕羡慕羡慕 羡慕吧， 很好吃。 下次你来了我就请你， 还有我， 好好好，一起一起。 我们要拿着吸管吸， 对， 吸那个油啊。还有没有？还有？ 还有就是醉虾吧。 哇塞！我跟你说，我绝对是特别特别期待这道菜，但是我到现在都没有吃到过。 我没有，是生的吗？ 它其实是，我觉得是生的。 对，也算是生的吧， 生的， 简单处理过的。 对， 拿酒给它泡了是吗？ 对，然后它是再沾上酱料。沾上酱料吃，酱料的话呢，有酱油，有味精，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有蒜泥。 哇， 对，特别香。然后沾着，有的时候加上白酒，加上一些酱料啦，最后把它拉开，把那个虾拉开，然后你就把那肉吃进去。 这时候虾会不会还在动？ 有一些真的在动哎。 我记得我看见过，但不是说年夜饭就是看见过这道菜，在这个餐厅餐馆这块看过，就是我记得当时那个虾是动的。 哎， 对， 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吃的一份新鲜感了， 对， 对吧？ 对， 你看，完全就是从河里捞出来的小河虾，生河鲜嘛，直接捞出来，经过这个酱料的一腌制，所以这个口感是我非常非常想去尝试一下。 对， 那还有一个，我听说，因为我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就搜到了这张图片哈，这张图片是一个这是蟹黄包啊，这是刚刚提到的蟹黄包。 哎呀， 就是这样， 是不是你说还没咬开之后你就已经能看到这个馅儿了？ 对，我 觉得透明就已经看到，已经受不了要崩溃了。 馅儿这个皮很薄， 对，但特别要注意的是，就是它特别的烫。 哎，一开始吃的是咬一口的时候， 它的馅儿很满吗？ 对，很满， 里面真的特别特别的满，那个皮儿又薄。 你们家是自己包还是买啊？ 我们家做过一次。对，做的比较少，因为工序也会有点麻烦嘛， 对对对， 然后就会去外面买回来吃，当早饭呀，然后有的时候夜宵，好醉了，夜宵的时候吃。 早餐都开始吃这么丰盛的东西，我觉得除了广东的早茶， 过年了嘛， 我觉得我 吃好一点。 而且我在这里想穿插的问一些别的一个问题，也是饮食方面的。我想问一下心仪，就是你们南方人是不是特别喜欢吃肉粽子？ 对啊，肉粽有。 哎，你喜欢吃肉粽吗？ 不喜欢，接受不了。 肉粽 完全 肉粽，南方，然后包括浙江那儿都会吃。 也是就是过节会吃是吗？ 过节的话，现在这个季节吃的话会有点凉。然后一般在端午节的时候吃的特别多肉粽，尤其是它那个肉呢，因为粽子是比较容易难熟透的，放了肉就更加容易难蒸了，就要蒸很久很久。但是如果真的煮透了，那个肉香就会完全散发出来。 因为我其实 这个一说， 对， 不仅画面感，想到味儿都感觉像闻到一样。 你没有吃过肉粽吗？ 没有吃过。 肉粽特别推荐你吃。 北方都吃甜粽子。 我是无能，接受无能，因为我之前跟我妈买过那个梅菜扣肉馅儿的汤圆，吃了一次，我们俩纷纷把那个汤圆给吐掉了，没有再吃下去。所以就是北方的口，包括这个吃豆腐脑，我们一定是吃咸口 的。咸 的，这甜口总感觉怪怪的。 我们会吃甜的。 对，我们就是很奇怪。 你看，这是南北方的差异。 我之前在学校食堂看到了那个咸的，我觉得好奇怪呀。 我们去那边，我们的还有甜的。 对，我第一反应真的是豆腐脑还吃甜的，这太奇怪了吧。后来才知道这是南北方的差异。 对， 虽然山东其实比较靠南了，就 是 马上就安徽就算南方了， 对， 就是山东就算北方。有的时候就是像默就会觉得那你们山东肯定是属于南方范畴了，在我们范围 东北以南都是南方。 对，没错，一点毛病没有。 在我们那儿觉得山东那儿已经算挺 北 了。 对， 嗯， 对对对。 那你比如这个我们心仪他这边吃蟹黄包， 嗯， 那我们这边可能就吃饺子， 对， 什么的， 吃鲅鱼饺子。 对，鲅鱼饺子，对，就哎，真的是 海胆饺子， 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 对， 那还有吗？除了醉虾之外， 还有就是蛋饺和春卷啊！ 哎呀，天哪，每一个都是戳中我的胃。 对， 蛋饺是， 就是，其实蛋饺，我觉得心仪一定要好好给我们介绍 一 下，嗯，一 定要介绍一下，因为 蛋饺其实它是我们普通的饺子，可能就是糯米那个面粉然后做的，但是蛋饺的话，它那个皮里面会有鸡蛋。对，它是有鸡蛋的，然后里面的馅呢可能会有肉啊，包括野菜啊，韭菜，然后和豆腐菌菇一起做， 一起就是把它炖成汤吗？还是炒成菜？还是 它有的时候一般是炒一炒，然后会再跟青菜呀，然后豆腐在一起煮成一个大杂烩，这样子吃。 我特别喜欢。我不知道你们那儿，就是大连那边可能吃海鲜吃的比较多，就是山东那边有一个道菜叫特别有名，叫胶东一品鲜，就是会把很多很多的菜，然后就很多很多的海鲜拼在一起煮成一个汤，浓汤，然后上面泼一个就是煎蛋，上面会有点葱花，就是盖在上面，就是胶东一品鲜，然后吃起来也是特别的鲜美。 哎，我还 没有听过，有点像你这个蛋饺的感觉。 没有听过， 嗯， 对， 嗯，这是蛋饺。其实还有一个，我就是特别期待心仪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至今还没尝过，但是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尝一下。 好，那我就重磅推出一下。 重磅推出。 对，就是河豚。 哇塞，嗯， 河豚的话，可能大家想到河豚会觉得它有毒， 就是中毒嘛，嗯， 但是它是有专业的人员进行处理的， 嗯， 就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吃， 嗯， 然后卖河豚的店都是有专门批示的，它， 哦， 会把它红烧，然后肉质变得非常的嫩， 嗯， 外面呢也有一层非常厚厚的皮，但是它到嘴里一抿就化了。 你看这个口感描述的入口即化，非常合适形容河豚， 对， 肉质鲜美，就是很多人说吃过河豚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嫩的肉质， 哎， 但是大家一定要提示，其实刚才安心也提到了说现在卖河豚 的店 都是有专门批示的店，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规定了， 嗯， 不是说你随便就能处理的哈，因为毕竟有剧毒，所以说一定要去专门的店去吃， 嗯， 一定要去专门的店处理好再去做。 对，嗯，哎，但是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是金城武和那个周冬雨演的那个也是做饭的那个电影，他， 哦， 当时 那首歌就喜欢你的， 啊， 什么什么味道， 内心活动是吗？ 对，喜欢你上内心活动， 啊，对， 然后那个里面我记得那个金城武和周冬雨他们在吃一个火锅， 嗯， 就是在涮那个河豚肉，不是涮，是就是干吃，但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鲜吧。 其实很鲜，它虽然算是江鲜吧，它属于江鲜， 嗯， 它不是河鲜。 也可能是每个人对它的口感的要求 不 同， 不一样， 对， 哦， 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嗯，这个对我来说我就觉得特别好吃，但有些人可能会吃不习惯， 嗯， 所以会觉得也就一般吧。 但是好的河豚真的有点贵， 嗯，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 不是，哎，但是还是想尝试一下， 想尝试一下。 那我以后 北京就有河豚店， 我们以后 哎，那约一下吧， 真的， 我们 可以 去吃一下河豚， 真的有河豚店， 对对对， 嗯， 是有的，在北京，对，专门的河豚店。 哎，你这研究不少啊，张彤， 嗯。对，我就一直心心念念想吃，但是一直没吃成嘛。 没有勇气是吗？还 不是没有勇气，是可能是腰包不够厚。 好吧，没关系，我们一起去。 好，刚刚我们也是盘点了一下东北、山东以及江苏的一些年夜饭，但其实下半段呢，我会聊一下就是其他地域一些民族的做法，包括咱们三个在做年夜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的技能，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那， 嗯， 接下来呢，会大家呈现一个视频，就是说做凉菜，特别是简单的凉菜的一些简单做法，希望大家在过年夜饭的时候，做年夜饭的时候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小帮助。好， 好嘞， 一个小小视频教给大家如何做一些简单的凉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您学会了吗？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呈现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火力调频 FM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甩掉标签。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阿伯教育的事，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哎，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M98.2 来进行的直播的每天早8点到10点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我们可爱的心仪。 大家好，我是心仪。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也是要给大家盘点各地方的这个年夜饭的特色啊。 是的， 是的。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呢，也是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各自的这个家乡的一些年夜饭的特色。那比如就是特色的菜呀，比如说我是东北的杀猪菜，那张彤是山东的、这个、 山东的特色菜 鲁 菜了，鲁 菜、对。然后 我的苏菜， 对，他的苏菜，哇，真的是， 就是特别差别还是挺大的。发现每个地方都有完全不同的做法和食材。 哎，没错。那比如刚才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刚才我们彤彤说他这边吃那个鲅鱼馅饺子，然后我们的心仪说他那边吃蟹黄包。 对，都是海鲜，但是做法真的 就完全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对， 其实今天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其他地方的一些具体的就是年夜饭的一些特点哈，比如说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北京吧，好不好？说了一下北京啊，北京呢它会有一些差，就有一些区别，就是特别是在就是先前的时候啊，可能是在古代，它的富裕的大家大户哈，还有一些普通人家的吃饭是不一样的，在富家人户哈，在富家的大户人家会吃的叫四四见底，即油四粮，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炸的一种糊状的一种吃食，还有这个芥末墩儿、肉皮冻、五彩的花生米来组成的，还有四热炒，就是红烧鲤鱼、葱烧海参、清炒虾仁、烩鱿鱼菜，以及四个肉菜：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焖肘子，还有回锅肉，还有四个汤菜：烩三鲜、奶汤干丝、玉米全烩。 哎，你这敢那个说那个像 罐口 哎，像的那个对。 但其实当年他们就是专门会请厨师去做这些东西，就一定这些都要全。你看四四见底，你看四凉四热四肉，还有四素，所以加起来之后你看16个菜了，对不对？ 对。 那普通人家吃的叫四碟八碗，四碟凉菜，八碗热菜，冷菜呢有炸丸子、猪头肉、酱肘子、炸花生米、芥末墩儿、豆酱、 肉皮冻、五香豆腐干等等其中的这个四样。热菜呢有红烧肉、糖醋排骨、清炖鸡、米粉肉、炒蒜黄、鱼香肉丝等等，有八样。 对， 嗯，那现在其实在北京的这个年夜饭当中啊，可能必不可少的有其中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哈， 嗯、 比如说米粉肉啊， 米粉 肉， 米粉肉， 哎、米粉肉，南方可能 我们没有， 你们没有吗？ 粉蒸肉有吗？ 粉蒸肉有。但是米粉肉是第一次听说， 我觉得可能有点像。 哎，哦哦，我可能弄混了，我以为这个米粉肉就是那个 粉蒸肉， 它可能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一个叫北京，这叫什么叫？可能很多的北京的当地的老百姓，他可能说听到河碗菜，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哈。河碗菜是、嗯、它是京味的一个年夜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这个组成部分， 嗯， 而且是过年的时候吃上一口米粉肉，预示着日子蒸蒸日上，因此啊，在老北京人的餐桌上一定要点上这份菜，米粉肉，也是河碗菜。还有一个，我也准备了一个图片，其实我当时觉得，哎，这是什么味道的哈？叫芥末墩儿， 对， 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芥末墩儿长什么样。哎， 是， 哎，突然找不到， 我们看一下， 可能被我吃了吧。这太好吃了哈！这芥末墩儿是，它是用来佐酒和开胃的凉菜、 嗯、 啊。然后呢，芥末墩儿是北京人过年的首席的素菜。你看，首席素菜啊，腊月的28、27，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芥末墩儿了。吃的时候要点上米醋和香油，甜酸清脆，开窍通气。而且在吃了大鱼大肉之后呢，它 解腻 都靠它了。 嗯、是， 这是北京的一些特色。 嗯、 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是福建这个也真的很有特色。 福建 这个又跟它是，就是咱比较靠南呐、啊，更靠南，比江苏更要靠南，可能海鲜要更重要一些啊。其中我在听了这些菜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就是很复杂，就是做法可能有点复杂，甚至还有一些不一样的故事在里面。啊、比如说这个叫荷叶红鲟八宝饭，这个鲟它是虫字旁的鲟。 啊， 不常见这个字儿。鲟是什么呢？它不是鲟鱼啊，鲟鱼是鱼字旁的鲟哈，它是螃蟹的意思，就是指蟹膏，啊，蟹膏的意思。 嗯、 然后呢，最好是霞浦的七都鲟，你看还有具体的说法，就跟咱们吃那个中秋的时候要吃那个哪儿要吃阳澄。要吃阳澄湖的 螃蟹是吗？ 大闸蟹、 它是有具体说法的、 嗯、 而且在这个螃蟹底下是有饭的，这个饭呢是啊香菇、瑶柱、胡萝卜、虾干，反正就是七七八八好多好多种都是在这个饭里面，再经过这个荷叶一铺，然后进行这个锅蒸，然后再就可以吃了，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很丰富哈。 是、嗯， 看来这个螃蟹也有很多种吃法呢。 对、嗯，是的，没错。 我们家主要就是蒸，但是它这个做法就完全就是饭上有膏蟹， 对 啊，就膏就是蟹膏特别多的一种蟹、 嗯， 然后呢，再加上一看香菇、萝卜。然后蟹什么虾干、瑶柱等一些海鲜的拼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丰富了。 嗯 嗯， 对。然后它这个福建还有一个是太平宴呢。 哎，这个绝对准备图片了。来， 哎、 我们看一下这个太平宴哈，太平宴。 哎呦， 嗯， 哎，这什么感觉像有？哎，那是上面是 葱、 鹌鹑蛋是吗？ 对，鹌鹑蛋，其实应该来说是鸭蛋。 而且它的色泽好鲜艳， 是的， 是、 嗯、它是每一个这个太平宴上都会放一个番茄上会插一个就是小葱。 哎，这个太平宴是那个燕子的燕是吧？ 是燕子的燕，但是其实不是燕子的肉， 不是燕子的肉， 对，它是猪肉。哦，这有一个说法给大家讲一下哈，他也是在相传早在这个明朝的嘉靖年间啊，就是福建有一位告老还乡的一个御史大人，他就在山区哈，就回到山区来养老了，可是每天都在吃山珍，总有一天会腻，所以这个时候啊，他的这个厨师想了一个办法，就觉得哈，他取了这个猪腿的瘦肉，用木棒啊打成肉泥儿，掺上适量的这个番薯粉，然后擀成纸片般一般的薄，然后切成三寸见方的小块，包上肉馅做成扁食，然后呢煮熟配汤吃。当时这个御史大人吃了之后呢，觉得非常的滑嫩清脆，这个沁香啊，醇香沁人，连呼太妙了啊！就问这是什么呀？厨师就因为这个做法，它这个形状就像飞燕一样，所以信口就说叫扁肉燕。 嗯， 然后呢，扁肉燕又跟鸭蛋一起煮。 因为福州话里面的这个鸭蛋跟鸭乱和鸭浪是谐音，所以意思是有太平的意思，所以现在这个太平宴的说法就由此而来了。所以这个宴啊，大家不要以为是燕子的肉，它其实是猪肉和番薯粉的这个碰撞起来的感觉。嗯，现在呢，就是大家其实刚才这个妹儿也说了，它是鹌鹑蛋，怎么不是鸭蛋？ 对， 因为现在很多的家庭也知道，就这么一道菜，如果一人吃一个鸭蛋的话，这个年夜饭估计就差不多了。 这个成本 对，所以说就为了说让大家多尝一些其他菜，这时候就放着鹌鹑蛋的个量比较少，稍微尝一下味道就行了。 对， 寓意也是一样的。嗯，这是太平宴。接下来呢，还有就是我觉得不用太多介绍，大家就已经知道的佛跳墙， 对， 就是满满的都是海鲜，大补啊，神级补的一种这个福建那边的特色菜。当然甜食呢，还有一些年糕，像红糖年糕、白糖年糕、萝卜糕、芋头糕。 哎，这个糕就跟南京那儿差不多了，咱们也会吃很多糕点。 是，我觉得就是你看也是哈，就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当然也就不一样的地方。 对， 我不知道你们那儿萝卜糕怎么做，我听说福建的这边萝卜糕是萝卜和紫菜进行拌在一起做成的糕 啊、我们好像不怎么加紫菜、 哎、 对，可能因为他们是沿海地区、所以会加一些这样的菜吧。 对对 对， 但我们那儿比较少。 偏甜口的吗？ 对，他们的应该会比我们更甜一些。我们家的一个习惯是不吃太甜的、 哎、 对。 那其实跟我想的是不一样的，我就以为说，哎呀，江苏南方的地方吃的话，可能会稍微的 甜一些， 甜一点点， 对， 偏甜一点点。但是 其实应该是上海那儿更甜， 是的， 对，也跟每个家庭的习惯不一样。 对，甜蜜蜜， 蜜 汁的甜蜜蜜。好，刚才我们盘点了就是几个地域的不同的这个。年夜饭的组成， 对， 特色菜。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其实在福建啊、广西等一些地方都有一些分布。 对， 我们来介绍一下客家菜的这个它的一些做法，在年夜饭的一些吃食，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来，妹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涮酒品。 哎，也准备了图片。 什么叫涮酒品？先我们来先看一下。 哎， 也是肉是吗？ 是的， 上面撒着葱花。 这个可不是猪肉，是牛肉、 这个是顾名思义啊，就是酒品呢，就是牛身上的九个内脏部位。然后切好以后呢，用这个盐拌开，然后有淀粉呐、还有是这个姜汁儿是腌制，然后客家的米酒煮开以后呢，将其下锅，然后就开始煮沸，捞起来之后呢，拌这个姜花姜末，还有这个葱花、猪油即可，配上这个酒汤，是滋补养颜呐。 哎，你看这个一说的话，不仅好吃，而且具体对于女性、男性，咱们这个保持自己的颜容可能。 哎呀，我不想让你们男生保持。 哎，还有一些像是这个客家的芋角，你看它这个芋、是香芋的芋哈，是芋头。对，那个这也是客家菜里面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了哈，也是招待客人的，你看上乘之选。 哎， 啊，它是一般招待贵客才去做的哈。啊，内馅是五花肉啊，以及肉香、香菇、虾仁、冬笋。葱头切成丁来进行炒制而成， 对， 皮呢则是芋仔，可能就是这个香芋、番薯之类的哈，就是咱们的地瓜啊，然后地瓜粉，然后制成，然后包上之后呢，再进行蒸。啊，所以说这个口感也是 Q 弹软糯，嘿嘿嘿， 是的， 流口水啦，流口水啦。 然后还有一种呢，叫慈姑，哎，这个是 这个就 慈祥的慈，姑姑的姑，这个慈姑呢是闽西连城特有的这个农副产品， 它是跟荸荠一样， 荸荠一样， 生活在水里的， 就是、水里的果实、然后冬天收成，然后寒冬热上一壶这个客家米酒，哎，他们特别爱喝这个米酒啊，然后吃着这个慈姑。就是简直是绝配、而且在其他地方确实是很少见，我们也确实是第一次听过这个吃的、而且它这个口感吃起来就是比较像这个比土豆稍微松一点，就是而且就是家家户户都很喜欢用它来招待客人，和这个芋角是一样的。 你看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我真的没听过的， 是我是没有听过， 对， 是第一次听。 接下来还有这个红菇焖兔，兔子肉了哈，是红菇味儿啊，甘性比较温，有补虚养血、滋阴、清凉解毒的功效。那么跟兔肉搭配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红菇的鲜香和兔肉的鲜美，可以补血健体。 哎，这个好。 要去到这个客家族那边去做客的时候啊，去到广西、福建那边的地方的话，一定要尝一尝这道菜。 对， 其实红菇是什么味道，我还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啊，叫金包银。哎，这个心仪你了不了解这个金包银这个？ 金包银的话，其实我们那儿也有吃过。哎，对， 它是怎么做法？ 它的做法一般就是糯米粉，然后加上白糖，还有水，然后就是揉成一个圆球，然后下油锅去炸，然后外表是比较金黄色的嘛，但是里面是 QQ 软软的，所以它才叫金包银，外面是金色的。 你看，其实这个说法就让人觉得，哎呀，很过年，很新年， 对 啊，很有年 味，有一个好的芋头，好的 寓意在， 对，寓意， 对 对。 然后接下来这个可是压轴了，压轴菜叫酿豆腐，酿是荡漾的酿， 对 啊，这个做法是客家菜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道菜，而且也是就是一定在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吃的哈。它是怎么做呢？是猪肉香菇葱头剁馅塞入新鲜的豆腐，煎熟之后再勾芡撒上葱花。然后客家女人是非常的勤俭啊，非常的这个心灵手巧的，因此做的这个酿豆腐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你看这个就跟我刚才说的我们说的豆腐馅有点挺相似的地方，可能做法更加的细腻一些。 对，人家除了这个什么煎炒蒸涮焖呐、各种手法，人还擅长药膳。 哎， 对， 还有药膳，哎呀， 对， 这还不仅有美味的这个作用，还能养生， 对 对, 对，所以这个的作用，你看就是更加健康。 所以你娶一个客家媳妇儿吧， 这一道菜就吸引了一个人的心，抓住了我的胃了哈。 哎，没错。 好，刚刚我们聊了一下各个地区，包括不同民族的这个春节的一些饮食。那其实呢，我觉得在春节的时候，如果说咱们每个人哈，特别是咱们青年人，咱们年轻人哈，如果能够真正的在年夜饭里面做上一道菜， 对， 我觉得会是很惊喜的。因为咱们平时啊都是长期不在家，要工作要学习，所以回到家的时候能为家人做上一道自己去做的菜，亲手做的菜，我觉得这里面的温度也 是 更不一样 的、 对，我觉得就是心仪，我跟他聊天，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点会做菜就是不像我是完全就是小白啊。那心仪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年夜饭的时候尝试过做过什么菜呢？ 那我就说一个吧，我之前是稍微的尝试过做那个蛋饺。 哎，蛋饺，哇塞。 蛋饺的话，其实一般呢，我们都是用几个鸡蛋，然后自己拌一些肉馅，然后准备好少量的油。那么一般的话呢，首先呢是将汤勺呀、小勺都准备好了，然后肉馅呢根据自家的口味准备一下，鸡蛋放入碗里面，然后打一下，就是再过一下筛，然后准备着用着。然后呢再在汤勺里面就放一些油，然后在锅上抹，这样摊蛋摊皮的话呢才会比较均匀。最后呢我们就只要把肉馅放到蛋饺皮里面，放在一边哈，不要放中间。最后呢将蛋皮盖上肉馅，然后再用筷子头摁一下就会把它粘上了。这样的话，或者的话也可以再加一些蛋液，将它轻轻的摁上，晃动勺子的话让蛋饺不要粘底，最后再烤一下就可以吃了。 这个做法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对 啊，但是这个心仪介绍非常的详细哈，就是我觉得其实要有一些技巧在，才能把这道菜做得更鲜美哈，更就是符合当地的特色。 是 啊，对，我奶奶做的话，就做法就比我做得更好了，它的更成熟。 对，我刚才其实看那个小野他在做那个蛋饺的时候，我看他是就是把那个鸡蛋先打成那个就是打匀之后呢，他会把那个就是均匀的倒在那个锅底上， 对， 然后就在火上烤，就这个锅呀也是随手在控制着这个角度，让它均匀薄一点，所以那个是不是也是算是蛋饺的一个简单的做法？ 对，也算是 哈，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简单尝试一下的。我觉得 其实蛋饺的话做起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只要你其实我们可以上网嘛，搜很多的教程，也有一些适合我们这样新手做的。 对， 然后做了之后，可能你的父母啊、爸爸妈妈、长辈们都会觉得特别的惊喜。 是，你看刚才所说的，我觉得据我了解哈，这个小白，我听一下这个要点，我觉得首先在于一要匀一点。你不能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没了， 对， 薄了脆了哈。然后另外一种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要火候要好。 对， 就是别煎过了可能就老了，然后煎的不够的话就生了，它就也凝固度也不够，也没法包东西，是不是？大概是两个要点。 对 对 来，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做菜的话咱不擅长，咱就只能是说点凉菜了，就是炒菜不中，就只能说点就是最简单的最简易大家现在就能着手的，叫做鲜橙腰果沙拉碎酥虾。 嗯， 就听起来就很没有难度。沙拉啊，就是主要您需要准备的这个食材呢，包括这个鲜冰鲜虾300克，还有这个沙拉酱60克，蜂蜜5克，鲜橙汁或者是柠檬汁10克，鸡蛋半只，淀粉适量，腰果少许啊。再次说一下，有虾，有沙拉酱，蜂蜜，鲜橙汁或柠檬汁，鸡蛋，淀粉和腰果。 嗯 啊，然后具体做法，一先把这个虾呀去头去尾，把虾线可能要挑出来，然后呢用10克的盐进行揉，把这个虾揉匀了，把这个味道浸过去，大概是10分钟左右就揉完了， 嗯， 然后再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会儿，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让这个虾的肉质得到一定的， 半个小时， 对，这个肉质得到一定的，可能就是像咱们就是肉要醒一醒那种感觉啊，就是味儿要更浸进去，然后呢再用沙拉酱里面，这时候记住是放蜂蜜和橙汁儿，而且要记得不是随便的绕，顺时针逆时针都有，而是要朝着一个方向要搅，这样的话味道要中和的更加均匀一些，而且会有稠度。另外呢，接下来半个小时之后呢，这个虾就要取出来了，对不对？这个时候要用清水去洗一下，把表面的盐渍啊多余的水分给洗干净，然后接下来要把这个虾用鸡蛋液进行抓匀，就是表面要裹一下啊， 明白，然后再煎它是吗？ 接下来就是要加淀粉， 加淀粉， 对，要这个在表面进行粘匀，在虾表面粘匀，用这个鸡蛋液它是粘的嘛，对不对？要粘上，然后接下来就是倒油了，油烧至70后之后，再把裹上淀粉和鸡蛋液的这个虾大火进行炸，表面上就看起来是金黄酥脆的时候啊，大概是2分钟左右就能炸成这个状态了。那接下来你看炸完之后是不是然后就开始做具体的沙拉的一些准备了，这个时候要用锅铲，咱们把这个虾炒完之后呢，就用沙拉酱进行裹，就裹在这个虾的表面，然后就出锅，这就简大锅旺告成了，基本上。然后接下来就是放一些橙片啊，比如说腰果碎呀、还有一些薄荷啊等等加进去，可能这道沙拉就大功告成了。我觉得这道菜也是有海鲜、有腰果、有坚果，还有一些沙拉酱， 还是还挺丰富的。 对，算是水果的沙拉，水果鲜虾沙拉。 对，那既然两位都已经展示了自己的厨艺，那我也稍微展示一下。就是 怎么底气不足呢？现在有点，你是要做什么大菜吗？杀猪菜？ 没有，实在是不行。因为彤彤也知道，就是我一直在主持一个我们也是我们的这个青年广播的这个潮流梦工厂，我是主持的是美妆的节目。那其实我对其实过年的这一个板块，其实我觉得啊，我在节目刚开始就已经说了，大家可能在这个期间有熬夜呀，包括大鱼大肉的这样吃， 对， 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更应该注重这个我们排毒养颜啊，肌肤的这样的护理。 我特别想听你要介绍什么。 是我想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就是 什么菜呢？ 也不算是菜，就是你们有菜了一定要喝的，对不对？ 你原来要介绍的是饮料啊。 是，就一定要，就是可以自己做的，是百香果汁。 哎呀，百香果我喜欢。 是吧？ 我也喜欢， 甜甜的，酸酸的。 对， 它主要是酸的。 而且其实它主要是解腻，而且排毒养颜，而且是补充维 C。 还有维 E。 对，维 E 都有的。 对，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还是也很好买，然后你自己做也很方便，只要有榨汁机就好。 那具体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需要有百香果，就是大概是5到6个就 OK。 六个。 对，六个。然后是有小青橘。小青橘大概是 小的、 对小青橘 点的， 对，然后是12个，然后是要有蜂蜜大概就是8勺左右， 八大勺 左右。 哦，这样的话就跟酸度跟甜度， 然后还有3升的水。当然了，这些东西的也是根据就是你家里的多少人呢，然后足量的往上增或者往下减， 明白？ 都可以。 明白。 然后做法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把这个百香果切开，然后呢，这个 果肉 挖到这个容器当中，就是你这个要榨汁机当中。然后之后呢，把这个小青橘切开，因为得让它入味嘛，那个酸酸的。然后呢，轻轻的把这个汁呢，也是挤到这个容器当中，然后再放进去。 我明白了，就是先把汁儿挤进去， 对，然后再 放进去， 对，没错，然后加入蜂蜜，然后用这个筷子搅拌一下，然后就 OK 了。 我觉得可能这个比较是 也是比较有这个自己去选择的。如果喜欢酸口的话，就可能蜂蜜少放一点；如果喜欢甜口的话，可能青桔和这个百香果要少放一点点。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特别好，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吃的实在太油腻了。 是的，没错。 来一杯这个就畅爽。 对啊，那我们在我们在过年期间也是要注重我们的护理的嘛，对吧？ 对， 所以说我觉得Mark虽然说一开始我有点稍微的有点轻视他，我觉得我们俩就至少我是介绍个沙拉，介绍个菜。Mark上来就我介绍的是一个饮料，而且信誓旦旦的说我是美妆的哈，我要介绍排毒养颜。我当时还想什么排毒养颜，是做一道菜什么就是像什么清炒虾仁啊，包括什么清炒芹菜啊等一些排毒养。结果上来说了个饮料，但是你这个算是不一样的，就是过年的菜的一种。 对对对， 饮料也很重要哈。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聊得非常丰富，大菜有了，沙拉有了，蛋饺有，主食有了，还有一些这个饮料也有 了，功能很丰富的饮料，就是既好喝，然后还可以对你身体有益。对， 所以说今天我们想介绍的这些东西，无非不是想馋大家，而是希望大家在四天之后的大年三十儿晚上能够一展才艺，一展厨艺，给你的家人呈现一道你自己属于你自己的一道菜，满满的心意送给大家。所以我觉得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是想。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活力酒吧的平台上继续跟我们分享您觉得这个过年的这个年夜饭上哈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或者说你最擅长的一道年夜菜究竟是什么。我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互动也把不仅是南北差异了，也是全国各地不同地域啊，甚至说两个城市之间，一个省两个挨着的城市之间可能年夜饭就不一样。 对， 所以说这种碰撞的火花也让就是其实也算是一种启示吧，就是看看我能不能尝试一下。今年我所尝试的这个年夜饭的主题不再是仅限于我一个地方了，我要什么叫兼容并蓄，要包要海纳百川，什么味道都有。 对， 我反正我今年如果做菜的话，我可能就会把你那个蛋饺收入到我今年的年夜饭。 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可以。 你这个百香果吧，就是我觉得难度真不大，真的可以尝试加入一下。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 对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我的那个豆腐盒子和鲅鱼饺子，好不好？香菜饺子， 鲅鱼饺子太好吃了。 是刚刚啊，我们也是盘点了那么多，就是无非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年夜饭过得更加的丰富。那今天呢，也是节目要即将要跟大家告一段落，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对，给大家拜一个早年啦。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能要给大家说再见了，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鲜的节目，我们的青年广播会为您继续奉献。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心仪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非常感谢心仪 老朋友了啊。好，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AM97 为您同步直播，每天早八点到十点的青年说，然后每天早上呢都有全新的资讯，我们年轻人关注的一些热点来跟大家及时的放送。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张彤， 我是一梦， 咱们明天再见了， 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 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群星贺岁迎新年，狗年旺旺乐翻天。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和听众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